叫起来呀、啊、甚为响亮，不可不仔细谈谈。混派掌门万安，江湖人送外号万岁阁老。成化七年，也就是公元1471年，万安和内阁其他两名成员商路彭石前去拜见朱见深，商讨国家大事。彭石开口刚谈了几件事，正说到兴头上，突然听见旁边大呼一声万岁。回头一看呢、啊、万掌门已经跪在地上磕头了。商路彭石瞠目结舌，待了一会儿无奈地叹了口气，也跪了下来磕头叫道万岁。这奇怪的一幕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因为万安那一声万岁。这关系到一个严肃的礼仪问题。在清代官员之间商谈事情，若端起茶杯，就意味着本人不想再谈，请你走人，即所谓端茶送客。而明代面圣也有这一套礼仪，朝见完毕口呼万岁，这意思就是皇上再见，俺们下次再来。万掌门不知是不是急着上茅房，没等谈几句，急急忙忙地喊了再见，搞得内阁极为尴尬，成为了满朝文武的笑柄，故而有了这个光荣的称号万岁阁老。混派大弟子刘吉，江湖人送外号刘棉花。刘吉河北人，正统13年进士，是万掌门的同期同学，成化11年，也就是公元1475年，成为内阁成员。这人品行和万安差不多，但还有一点要强于万安，脸皮更厚。明代弹劾成风，言官也喜欢管闲事，刘吉这种人自然成为了言官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可这位仁兄心理承受力好，言官说了什么全当没有听见，所以江湖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刘棉花。何意啊？哎哎，棉花者不怕弹也。混派跟班小兄弟倪进贤，江湖人送外号喜鸟御史。倪进贤安徽人，半文盲，拜入万掌门门下，系关门弟子，身无长物，却有着一个祖传秘方，据说配成药粉融入水中可以治疗异地学名啊。那么万掌门估计亲身试验过，所以一喜之下让这位兄台干了个御史。要是换在今天，他大可不必去干什么御史，投身药界必定能兴旺同类行业，胜过辉瑞公司，为国争光啊。考虑到他对万掌门的巨大贡献，江湖朋友十分尊敬地送给他一个外号喜鸟御史。内阁中硕果仅存的刘毅基本上也是每天混日子，至于下面的六部尚书，着实不愧为混派的优秀弟子，秉承门派章程，每日坐在衙门里喝茶聊天，啥事儿也不干，严格遵守门规。由于成化内阁及各级官员的优异表现，人民大众特别授予他们集体荣誉称号，内阁三成员集体获得纸糊三个老光荣称号，六部尚书集体获得泥塑六尚书光荣称号，这是群众给予他们的肯定。叹服啊叹服，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门派监派。之所以把它留在最后讲，是因为成化年间最大的黑幕、最狠毒的人物都由此派而起，却也由此派而灭。在韩雍带回来的一大群俘虏中啊，这个汪直并不是一个显眼的人，也没什么特长，咔嚓之后老老实实地做了宦官。不过他的运气很好，在宦官培训完毕分配时，他有幸被分到了后宫，伺候皇上的一位妃嫔万贵妃。 事实证明，虽然汪直没有什么才艺技术，但他的服务态度是十分端正的，服务水平呢也很高，哄得万贵妃十分开心。一来二去，万贵妃就推荐汪直到朱见深那里继续培养深造，而汪直也着实不负众望，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御马监的太监。我们曾经介绍过，御马监是仅次于司礼监的重要部门，能爬到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了。可是汪直并不满足，他又把手伸向了皇宫内最为神秘的太监管理机构东厂。汪直自发组织人外出打探消息，汇报京城及各地的一举一动，表现自己的情报收集能力，就是希望朱见深能够把东厂的控制权交给他。一时之间，京城内外四处都是汪直的便衣密探，没日没夜的打探消息，抓人关人，势头非常之猛。有了这些政绩，汪直便得意洋洋地去向朱见深汇报，准备接手东厂这个明朝最大的特务组织，干一把地下工作。盟主大人听取了他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努力。可盟主啊，似乎讲上了瘾，在上边长篇大论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不说关键问题。汪直跪得腿发麻，终于忍不住插话：“皇上，东厂的事情应如何办理？”盟主被打断了发言，却并不生气，只是笑着摆摆手说道：“ 那个人干得还不错，啊，就这样吧。” 汪直的东厂梦想就此破灭。盟主口中的那个人就是现任东厂掌印太监尚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尚明入宫很早，办事十分利落，性格极其谨慎。哎，注意这个特点啊！东厂在他手下搞的是有声有色，为了扩大财源，他还干起了副业，绑票敲诈。上掌门有一个公认的闪光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他的副业也是如此。他一上任就搞了一个花名册，上边一五一十的记载了京城各大富户的地址、家庭环境，并就财富多少列出了排行榜。同时他还有着扎实的哲学功底，始终坚信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每当东厂有了案件，他都会把这些富户和案件联系起来，并且逐个上门抓人，关进大牢，让家人拿赎金财来放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情啊！但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一直这样干，名声却还不错，许多人谈到他还有时夸奖，着实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这是因为上掌门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讲究诚信。他虽然绑票，却从不虐待人质，而且签到放人，从不撕票。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质家属也不仅如此感叹：“哎，收钱就办事儿， 是个实诚人呐。” 此外，他虽然劫富不济贫，却也不害贫。从来都只在富户身上动手，不惹普通老百姓，在中下层群众中间很有口碑。他资历很高，却从不欺负后辈，人缘很好，还经常给盟主大人和后宫万掌门送礼，群众关系也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汪直自然是搬不动的。可是汪直实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打破尚明的垄断，开创特务工作的新局面。禁不住他的反复要求，成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77年，朱见深终于特批汪直开办新型企业西厂。新官上任的汪直对此倾注了全部的心力，他立刻颁布了厂规和指导方针，大致可以概括为： 东厂害不了道，我们害；东厂整不死的，我们整；东厂做不到的，我们做。此后啊，西厂特务就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啊。他们比东厂手段是更为狠毒，一般百姓进了西厂几乎就等同于进了鬼门关，压根儿就别想着活着出来。京城上下人心惶惶，谈虎色变。西厂日以继日辛勤工作，可不久之后，汪直却郁闷地发现，无论业绩还是名声，他的西厂始终赶不上东厂。这是很自然的，毕竟东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务文化积淀，短时间内西厂确实望尘莫及。汪直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不愿意屈居在上明之下，也不愿意等待。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发动下属提合理化建议，并虚心采纳意见。很快啊，一个下属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想快点压过东厂，就得解决几个重量级的人物，这样才能短时间内打出威信，打响西厂的品牌。事后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可是汪直却觉得这个建议十分好，立刻准备付诸实施。方针已经确定，那么拿谁开刀呢？汪直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惹的人物。他决定首开先例，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位即将倒霉的仁兄叫谭立鹏，也是个太监。他虽然不在京城，却是除汪之外地位仅次于司礼太监怀恩和东厂太监尚明的第三号人物，时任南京镇守太监。明代虽然迁都北京，但南京依然是明朝都城，南京镇守太监向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而且谭立鹏背景深厚，和许多皇亲国戚都有私人关系，虽然经常违法，却从来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可是这次汪直决定麻烦一下他，虽然同是太监，但为了西厂的品牌，只好牺牲老兄你了。他打定主意，马上动起手来，收集了很多谭立鹏的罪证，那是相当容易的，东拉西扯的，竟然搞出了一个罪当斩首的结论。谭立鹏万没有想到汪直竟敢拿他开刀，可这位仁兄也实在不是好欺负的，他连夜派人入京做了一番工作，结果大事化小，被批评了两句也就算了。汪直没有打垮谭立鹏，却也得到了朱见深的表扬，被授予敢于办事、公正无私的称号。受到领导称赞的汪直顿时精神焕发，接连搞出了几件莫名其妙的事情。首先是几个刑部官员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一进京城就被西厂的人逮捕，放进牢里猛打了一顿，也不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就又被释放出狱，搞得这几个人糊里糊涂，还以为是在做梦。之后是一个外地的布政使进京办事儿，还没等找地方住下，也被西厂的人拉去打了一顿，吃了几天牢饭。这当然都是汪直指使的，他的行为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想证明一点，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解决任何人。此时的汪直内有皇帝的宠信，外有西厂的爪牙，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太监。可是汪直并不这样认为。成功？我才刚上路哎。他没有满足于目前的业绩，谦虚地认为还需要不断的进步。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权威，他决定寻找第二个重点打击的目标。不久后，他找到了。这次被盯上的人叫做杨业，他本人虽然只是个小官，名气不大，却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杨忠的杨荣，由于在家惹了麻烦，他和他的父亲杨泰一同来到京城暂住。对汪直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一次他准备大干一场。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他自己。汪直派人逮捕了杨业和他的父亲杨泰，关进了大牢。在牢里，汪直耍起了流氓，他下达命令给杨业表演了东厂乐队的拿手节目弹琵琶。所谓弹琵琶，并不是演奏音乐，而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艺术，具体说来是用利刃去剔人的肋骨。据说行刑之时痛苦万分，足可以让你后悔生出来。这一招当年开国时的老朱也没想出来，是东厂的独立发明创造。可怜杨业先生足足被弹了三次，体力不支，竟然就死在了监狱里。汪直却并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把事情做绝。他接着安插罪名，判处杨业的父亲杨泰死刑，斩首。此时的戏场也已经嚣张到了顶点了。比如杨业的叔父杨世伟，时任兵部主事，那是个正处级呀。戏场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逮捕证也没一张，就跑到他家里去抓人，半夜三更搞得鸡飞狗跳。住在旁边的翰林侍讲陈英听见动静十分恼火，拿出关老爷的派头，隔着墙大喊一声：你们这样胡作非为，不怕王法吗？可对面的西厂特务倒颇有点幽默感，也隔墙答了一句：你又是什么人，不怕西厂吗？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天涯相约，饮尽寻常悲欢。 山水为景，全球记载，似曾是。